因应新型肺炎疫情，台湾加强实施入境管制，宣布由星期五开始，过去14日内曾经入境中国大陆的外籍人士将会禁止入境台湾。台湾早前有宣布星期四起实施实名制购买口罩，民众必须凭健保卡在全台湾6000几间特约的药房购买，每人一次限购两个，7日内只可以买一次，两个售价10新台币。至于哪些是健保特约药房，民众可以透过健保处的查询系统等的方式搜寻最方便的地点。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此外，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几阵雨，吹和缓的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和有微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74点，升317点，总成交金额1099.6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83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89点，升31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1元，升11元；阿里巴巴213.2，升8.2；美团点评101元，升1.5；小米集团12.52，升5；中国平安89.7，升2.1；建设银行6.1，升9仙；盈富基金26.85，升3.5；银河娱乐51.7，跌1.4；华夏沪深342.65，升1.95；友邦保险79.4，升9；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9，英镑10.091，瑞士法郎8.028，澳元5.222，加元5.846，新西兰元5.029，欧元8.5918。每百日元对港元7.1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14。日经平均指数报23084点，升112点。港金现价报14575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1.71美元，卖出1572.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暂时在收费广场对出有少少车龙。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的敬业街去成业街是车多，影响到红桃道去敬业街都有些车龙，龙尾排到去骏业街。而伟业街去敬业街方向介乎骏业街和丽业街这一段是比较繁忙一些。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车多，龙尾牛头角港铁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提一提大家，在荔枝角长茂街有道路工程，车辆是不能够由长茂街左转入长顺街。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显学油站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成日讲这个世界没话没了边个不得，其实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没了他们真是不得。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 骚动音乐，没了你不得。 我哋呢个环节咧，请嚟呢位嘉宾咧，就系啲 artist 有衫着都要多得佢噶。 系啊，你上到台而唔使全裸系靠佢啊 咁样。佢一个系 stylist 啦，系啦，同好多唔同嘅系歌手啊、artist 啊有合作嘅。佢系 Constance Lee 啊 ，Hi 你好。 大家好 我想问你从事咗呢、這个行业几长时间啊？ 七八年咯，系啊。 Okay, 你 系 因为咩？至少已经对 fashion 好有兴趣，定系 点样？系啊，我由细到大都好中意即系有关于服装嘢嘅。尤其细个咧，譬如好中意玩嗰啲公仔芭比啦，一嚟；二嚟嗰啲好中意睇十三点啦，唔知你知唔知嗰、那个漫画？跟住咪着好多衫嘅个女仔出间房都会转衫嗰个咧。 系啊， 嗰啲啦。 呢位拍档佢好明显就唔知咩叫十三点啦。 我九十后。 我系90后 个，系咩？ 你先唔使住，90后点会系13点啊？ 有会咩啊？出嗰时 有噶，其实 有， 佢出咗好长时间嘅，即系同老夫子一样系。 系啦，老夫子一样 长寿嘅年代， 都几长寿嘅。 Okay, 好，唔紧要啦，我自己孤陋寡闻，对唔住，我向90后道歉咁样。 可能唔留意衫就未必中意睇，因为佢系中意佢系衫换衫都多嘅， 我系睇叮当咁。 嚟嚟 去都系嗰套衫， 都系蓝色版， 系咁样。所以嗰阵时已经知道自己中意 fashion 嘅嘢， 系啊，有关服装嘅。 系咁，你系点啊？系使唔使要读过 fashion 啊等等嗰啲咧，先至可以真系做到一个 stylist 咁样噶？我想问。 最好咯，其实系我自己觉得，即系 basic requirement 系，我觉得你读过 fashion 咧，咁你识 design 啦，咁起码你对服装嘅认知或者譬如佢结构上嘅嘢，咁你都会清晰啲啊嘛。咁所以我系读过 fashion。咁我因為之前係Form 7，即系 A level 嗰陣時就去過英國讀 fashion 嘅，因為嗰邊係有 A level 係有得讀 fashion 嘅， 係 啦。跟住之後就翻返嚟香港讀 poly 咯， 係啦。我想問所謂衫嗰個結構對佢有認識係嘅一個咩嘅概念啊？即係我哋先有棉衫啦、底衫啦、褲啦、鞋啦、 裙咯咁樣，加個褂好明。 唔係嘅咁。咁係好譬如我哋如果你話嗰個結構上就係、是，譬如一件衫個袖，個袖係可以有咩袖咧？譬如可能個夾位，可能喺膊頭嘅，或者其實佢係跌袖去到手臂中間，咁嗰啲又係唔同嘅袖嚟噶嘛？咁嗰啲結構咯。咁因為可能有時改衫，你譬如個膊頭要改 fit 佢，或者條腰改 fit 佢，咁你要知道佢係點樣可以改 fit 佢咯。即係你要可能我知道。可能要收集邊啲位咁先可以嗰件衫係 fit 嘅咁，係啦嗰種。 Okay, 因為我哋冇噶嘛，我哋唔會只幫只改衫，我哋接本佢個袖啦。 同埋我啲衫就係需要改鬆，冇改 fit 呢個嘢， 所以 好 可以 嘅呢個好陌生嘅呢個概念。 咁你係點樣踏入呢個嘅行業㗎？其實即係讀完書之後，其實係 係啦，讀完書之後咧，其實係一路揾工都。Yeah.未揾一路揾咗好耐工，咁跟住其實一路都對呢一行好有好奇，即係形象設計咁樣啦。咁因為其實我好少有得讀噶嘛，形象設計。咁我係讀fashion design 嘛。咁跟住之後咧，就咁啱有個 stylist 借咗我個畢業作品，係啦。咁咧跟住就俾咗個星象，咁跟住我就從而知道，哦，原來真係有呢一行，或者其實真係有一個 stylist 可以做咁樣。咁我就嗰時膽粗粗就問佢，就話啊，你哋請唔請人啊？咁樣咁佢話：咦，係啊，好等人用啊！你不如聽日就翻工啦咁啊！ 冇好彩你有問 喎，係啊真係，跟住我就真係第二日就翻工啦。 但係你之前係嗱，你譬如你中意就你讀係時裝設計啦，咁亦都即係中意 fashion 啦，咁但係真係去到落手落腳你要做一個 stylist 嘅時候，同你認知有冇落差嘅咧？即係 有落差嘅，我諗個落差係。connection 咯 ，connection 都好緊要。connection 都係咁，因為我讀如果我 fashion design， 其實設計衫你唔需要話好，即係你唔需要識人噶嘛。其實你自己設計，人哋中意你嘅作品就會揾你。咁但係 因為其實 styling 是借衫啦，你要同啲品牌有個 connection 喺度啦，咁你要同佢哋打好關係啦，即係呢一啲咯，係啦，呢個方面係我比較即係入咗行先係咯，要 build up 嘅嘢咯。 O K， 係啦，要借衫係咪好難？ 係咯，定係因人而異地難咧？即係有啲人就易，有啲人就難嘅。其實 係都係嘅，真係，因為我諗啲品牌都好睇嗰個係咩 artist 啦，咁同埋咩 occasion 啦，即係你嗰個係講咩節目，或者係去啲咩頒獎禮，定係去 event 咁拍嘢咁樣，又唔同嘅，因為佢哋每個 brand 都有自己嘅 requirement， 即係佢哋可能。佢哋唔哦，原來唔借俾啲 commercial， 即係唔借拍廣告，但係可能借俾你出 event 咁樣 咯。哦，有呢啲分㗎，原來。OK， 所以可能有啲就算你咩星都好，佢都就算你拍廣告，佢都唔俾咁咯。 OK， 但如果你出 event 就 OK， 咁我就可以借俾你啦。 即係唔係商業用途咯？ 係。 咁咪好識要好識氹佢哋。 係啊。 見到心無可戀嘅， 其實係進入呢一個行業咧，就要好識氹人噶啦。 都係啊，真係 係喎，真係真係。通常點樣講啊？ 我諗要其實氹佢哋又冇話好氹，但係即係其實呢個都係一個互助互利嘅一個關係啦，有少少咁。當然你可能有時同佢哋傾多啲偈啊，或者真係。即係我諗幫得手就幫咯，即係有時有啲位置，即係唔好怕，可能個牌子上品牌想你幫佢會唔會哦？可能問個星幫佢即係可能俾啲私定佢送啲嘢衫俾佢，叫佢幫叫你幫佢叫個星著，咁跟住咁你咪幫下手咯，即係呢啲你就多啲做，咁佢哋會開心啲咯。 哦，咁啊因為其實佢著到衫，你都係希望有宣傳 嘅，係咯，宣傳。 咁但係 artist 又調翻轉，又即係我又希望可以即係有唔同啲嘅即係形象出到嚟， 係啦， 真係互相 幫 助， 係啦，幫佢可能 push 一 push， 哦呢件衫幾靚喎，你不如著啦，咁個星就會可能聽多啲咯，好過你就咁個 brand send 俾佢，咁可能個星其實都好多禮物啦，都唔知都未必會著。 係，我有時見到啲 IG story 嗰啲開箱問我，哇，有100個品牌啊！你淨係 mascara 都有10套啊！ 哇，你見到啲唇膏，你可以當粉底咁用喎、啊。 唔係啊，當蠟筆用都話俾你聽，開畫展啦、啊，你去。 開畫展，一支唇膏嘅色有十幾支啊！紅艷陽醉，神搖曳著留香，盈盈萬重温，又顛倒四位男士，平日被人追求，人人應王子。其实十成方言，心中努力情愿话爱我，但见一个二个话爱我，未见心里嗰个喺身边讲声 I love you， 爱怎么会讲你爱火令人痴，爱不需要讲，你不必怕人拦住，说不出那诗意，沉醉爱河中，说不出那向往，真初吻和情意，尽献你，绝对绝对一切尽献你，望你望你，给我讲一声，讲声 I love you， 管他天地倒转放，甜蜜吻最痴。 有一个问题，借完衫回来啦，即等于譬如我哋，就算我去买条裤啊，都要有改裤脚嘅。因为你头先都提到就系要，因为你识得一件衫嘅结构，所以有阵时你真系喂，咁 artist 佢骨架又唔同，咁可能有阵时要放长缩短咁嗰啲，呢个系咪都系 stylist 要处理嘅事情嚟？ 系，绝对系。咁所以我就系话，点解读个 fashion design 会有呢个着数，系因为我哋识得即系点样整一件衫啊嘛。咁你其实识得定整衫嘅时候，你识得个人体比例嗰个结构咧，其实基本上你知道要点改咯。 哦， 系啦，因为我都有见过一 啲人係真係未讀過 design 嘅，咁就唔對衫唔係太認知，但係純粹佢可能本身個人好有 style， 或者佢識得 fashion， 咁就有啲都會咁樣做 styling 噶嘛。咁但係佢哋就真係唔識改衫嘅，可能佢哋每次都要揾裁縫師傅幫佢哋改咁樣。咁就我就覺得咁樣煩啲咯，即係譬如你大改，你譬如成個西裝要改曬個碼，咁就話揾裁縫師傅啫。咁但係如果譬如你改個褲腳，你改個腰，咁如果我有時呢啲自己改到就自己改咯，咁就慳翻啲錢咯。 所以你會坐喺電即係衣車前面車嘢， 我手改多 哦， 係啦，其實因為好多啲細細嘅手改改多， 因為你睇國外嗰啲真人 show 咧，佢哋係俾個 model 試完之後唔啱，佢可以即刻好快 都得嘅，係衣車快啲咯。咁但係有時譬如你去到你跟個星去到 salon 試衫，咁你譬如冇私車噶嘛，咁你就要用手改咯，定？ 但係我成日想好好奇啦，嗱，咁譬如我係嗰個品牌啦，咁我喺套晚裝幾皮嘢噶嘛？即係我覺得啦，係咪先？咁佢但我借咗俾你，咁佢係咪任你改定係其實都有啲 limitation， 就係話咁你又使唔使將件衫變翻做原裝咁俾翻佢？我成日都好好奇係點樣運作嘅嗰個過程。 一定要我諗嗱，睇下你嗰個晚裝係貨定係佢係 sample 啦。因為好多時品牌咧牌子大牌子佢都會有一 lock sample 借俾人，咁嗰啲 sample 就絕對。即係你唔係貨咯，唔使賣俾人，所以你少少 damage 都 OK 嘅。咁所以 sample 就可以改啦。咁你改完之後，你還原翻俾佢，其實就冇乜問題。咁但係你有時如果借貨咧，咁你都幾驚嘅，因為其實要賣翻俾人嘅，即係你要將佢變翻原本咁樣還翻俾佢啦。咁所以有時你要睇質地啦。 哦， 咁可能佢質地係嗰啲 silk 啊嗰啲咧，就好容易爛嗰啲咧，就最好唔好改啦，係啦，最好唔好改啦。即係你一定要睇到嗰啲質地係可以改完還原翻嘅，咁就改得咯。咁 哦， 好複雜啊， 係啊， 要係啊，有時真係試過都好多次會 damage 㗎。 咁如果 damage 咗咁樣？咁你咪要自己冚咗佢？ 嗱，即係睇下嗰個 damage 程度係點樣啦。咁如果可能佢真係即係因為佢著咗而 damage 咧，咁就通常都會同翻個星講嘅。咁可能牌子會俾翻個折佢咯。 哦，咁都應該，因為你整爛咗零三，咁你應該買佢又真係明買啊嘛呢樣嘢。 係啊係啊，咁樣咯，咁。係咯，即係所以盡量都搞得掂， okay. 即係可能有時譬如整咗少少係可以補救到，咁就拎去嗰啲補衫嗰啲度補咯。 但我想知，譬如如果同一個係藝人去到合作嘅時候，通常你哋嗰個溝通過程係點嘅咧？嗱，因為嗱公司會可能啊、我哋嚟緊咧，譬如假設係一個歌手啦，咁我哋嚟緊呢張碟咧，玩一個 concert 咧，已經有 concept 嘅咯。咁好啦，咁個 artist 本身又可能有 preference 啦，咁風水師有佢嘅建議啦。梗係有啦，即係譬如有啲 要請風水師， 唔係即係譬如有啲唱片公司老闆，咁可能知道喂紅色旺佢嘅，咁我哋個 concert 就主要希望係紅色嘅。 哦嚇， 會有嘅。 OK， 咁我都知應該會有嘅。OK， 咁我都相信會有，好難都相信。 或者藝人本身，我睇我師傅計嘅今年嘅流年咧，我係唔旺金色嘅， 我唔可以著黃色嘅。 唔可以著金色， 著黃色會有。 咁譬如你同我哋合作嘅時候，通常你嗰個成個概念啊等等，通常你哋要個溝通程序係點樣樣嘅？其實 你話熟唔熟嗰啲 artist 先，即譬如可能 friend 唔 friend 先， 我哋當好熟啊， 好 friend 啊， 跟住先問啲唔 friend 嘅，即係我始終第一次合作噶嘛，有可能 係啦。咁如果啲 friend 嗰啲咧，咁其實基本上你都大概知道佢中意咩啦。咁通常可能咁嗰個 project 開始，咁佢話俾你知個 concept 成件事大概概念係點啦。咁通常佢話咗俾你知個概念之後，佢就會交俾我諗究竟。佢應該著咩衫啦？咁、通常 friend 即係做開嘅咧，都唔會太大懷疑嘅，即係唔會太多 concern 啊！我覺得我應該著呢啲，或者俾太多意見，因為佢都會俾、通常都會俾我發揮嘅。咁、跟住可能我再揾啲 reference 衫。咁跟住就建議俾佢啦，咁跟住佢如果 OK 嘅，可能導演又 OK 嘅，或者成件事 OK， 咁就去囉，咁就借嗰啲衫或者做嗰啲衫咁樣囉。 哦，係啦係啦。但如果係唔係好熟，即係可能真係會頭一兩次合作，即係我都想試下同啲新嘅 stylist 合作下喎，就不如揾下 Constance 啦咁樣。咁嗰啲又會點樣㗎？ 咁我諗就要溝通清楚多啲啦。咁就開頭我諗開會要開多啲，同埋我會即係首先見咗面先咯，睇下個 artist 本身佢係有啲咩 preference。自己本身中意啲咩先？咁、我一定會按住佢嘅喜好去即係俾啲啱佢嘅嘢去嘅。咁因為咧，其實咧我嘅做法係通常我會 按住個 artist 或者按住每一個星佢自己本身嘅 style 去俾嘢佢。咁因為有啲 stylist 咧就會係按住自己嘅 style 去俾嘢佢，即係可能佢本身個 stylist 嘅 style 係咁噶啦。咁我就每個星都係呢個 style。咁有啲係咁嘅， 我見過有啲 係啦，係啦。咁但係我就會通常就會想了解咗佢，跟住俾啱嘅嘢佢先咁樣咯。 喺你心目中，你覺得男 artist 難 dress 啲啊，定女 artist 難 dress 啲？或者有冇唔同嘅 challenge 咗對你嚟講？可能咁樣會容易啲。 啊，係啦，不如咁講啦，我開頭做男 artist 嘅時候咧，咁始終都係開頭難做啲嘅。咁因為開頭始終我係女仔啦，咁對男仔嘅衫或者佢嘅人體結構都冇咁了解噶。 人體結構， 等我 take 個 bio 嘅 call 先。 心肝脾肺腎咁樣。 真嘅真嘅，因为比例上啊嗰啲咧，咁冇咁睇得咁多或者冇咁熟悉啦，咁所以就会开头就觉得男仔好难做，咁就觉得女仔，咁同埋女仔多嘢玩啲嘛，女仔可以着女装着男装着乜都得，咁但系之后咧做熟咗咧，唔知我亦都唔知点解我去到呢三四年咧 keep 住都系男 artist 多，咁所以咧就开始好熟，咁就觉得哦其实男 artist。是好做啲嘅，即係好做的意思係佢哋即係起碼唔使著裙先啦，即係即係唔會太多。 即係除非你開 concert， 係咯，演唱會 啦，係啦，開 concert 咁樣咯。 係啦，咁同埋即係佢哋爽快啲啊。 係。 係啦，咁佢哋嗰個冇咁多係咯，冇女仔咁多嘢搞咯。但係所以就唔同嘅 challenge 咯。咁男仔你要就係要諗下佢喺。好少嘅變化當中，你要點樣變呢？係啦，咁女仔咧，你就其實女仔就變化多咯，個 challenge 就係係啦咁咯。 所以你係咪中意揾褲裝噶都？ 應該話其實如果我 dress 女仔咧，咁我係中意 dress 比較有型啲嘅，即係唔好太 girly 咯。咁當然都按翻個 artist 啦。咁如果你個 artist 都係比較女仔嘅，咁都會。盡量特 turn 翻少少型咁咯， 因為佢啱啱幫我睇佢 IG 啦，佢幫阿 Jenny dress 咗一套，我好中意嗰套衫啦，即係唔係我想著， 你都可以試下。 嗰度我覺得係佢 dress 得嚟，即係佢有型之餘，同埋有嗰種女人， 係女人味， 因為佢有少少透咁樣，但係我覺得依又幾有型，即係唔係一般你見嗰班仔，通常都係嗰啲好淺色啊，係啦，即係有啲唔同咯，係啦，你見到嗰件事，係 啊係啊，同埋佢又高嘅高挑身形，咁佢著到呢啲好好嘅，我覺得係啊係啊。 OK。 世界在哪裡去走？熱望熱似火，不退落。我对你心跳的感觉，高低跌宕。最困惑那半秒钟，念在有你的宽广的肩膊，有勇气踏前觅幸福，从无回望。再计算也没一种方法，定论什么讲对或错。只需知道别连累你对我失望，无惧世事变改，还是越难越爱，为你所以在期待，花开花落至少这一季，被甜蜜盖过了伤害，无负跳入爱海，沉重越来越爱，重念在有你的宽广的肩膊，有勇气踏前觅幸福，我要与你去看极地曙光，数百个也没身份资格定论什么阻我理想，只需知道别要让你对我失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特首林郑月娥今朝早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在会见请愿市民的时候有戴口罩，其后见记者的时候就没有。特首办话，林郑月娥在会见市民的时候，考虑到需要与市民近距离互动，因此戴口罩。特首办话，林郑月娥早前已经提醒主要官员以身作则，减少不必要情况下戴口罩，以减低用量。各官员会考虑个人情况、近日曾否离境或者出入医院等的因素，因应风险评估原则，决定是不是要在公开场合戴口罩。特首办又话，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寻日朝头早向部门首长发出内部指引，以供应俾医护人员同埋需接触病人嘅人员为首要考虑，要求部门尽量减少使用由政府分派嘅口罩。内部指引唔适用于公务员自备嘅口罩，政府亦都冇要求人员唔可以戴口罩。惠宜斯医院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部门前主管沈祖尧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加上流感高峰期，由于病毒没有明显病征，形容疫情比2003年 SARS 更加令人担心。如果本港出现大量感染个案，相信现时的医疗系统会承受不到。他又特别提到，医护人员和清洁员工在脱下保护衣物的时候有危险。SARS期间有病房清洁人员因为更换床单受感染，认为需要加强有关训练。对于有医护人员发起罢工，沈祖尧说，罢工与否是个人的选择，他建议医管局高层或者资深医生应该走到前线看看，感受前线的情况，才知道问题可以怎样应对，要给员工上下一心的感觉。澳门行政长官贺一诚说，2000万个口罩供应肯定没问题，亦都足够用一个月。政府目前仍然在努力在全球采购，相信如果要继续戴口罩，国家不会不支持澳门。但目前国家都缺乏口罩，澳门作为国家一份子，再向国家要求供应口罩，并非好好的事，希望先透过自身采购解决。贺一诚又强调，澳门不会封关，呼吁民众不要抢物资，又说封闭赌场的决定未有事先与香港商讨，正如香港暂停来往澳门的码头口岸，他们都是看电视才知道。因应新型肺炎疫情，台湾加强实施入境管制，宣布由星期五开始，过去14日曾经入境或者是居住在中国大陆的外籍人士将会禁止入境台湾，但港澳居民不在此限。台湾早前又宣布星期四起实施实名制购买口罩，民众必须凭健保卡在全台湾6000几间特约的药局购买，每人一次限购两个，7日内只可以买一次，两个售价10元新台币。至于哪些是健保特约药局，民众可以透过健保处的查询系统等的方式搜寻最方便的地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几阵雨，吹和缓的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同埋有微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78点，升321点，总成交金额1185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83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89点，升31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2.8，升12.8；阿里巴巴214.4，升9.4；美团点评100.7，升1.2；中国平安89.4，升1.85；小米集团12.56，升5.4；建设银行6.09，升8仙；盈富基金26.85，升3.5；银河娱乐52蚊，跌1.1；友邦保险79.3。

这个世界没有说没了边个不得，其实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没有了他们真的不得。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 骚动音乐，没有了你不得。 时间来到下午的四点啊，三点八啊哈。今日咧冇咗你唔得嘅嘉賓，有我哋嘅服裝指導 Conscious Lee。 嗱，關於 Stylus 咧，我有啲問題好想知 道，好暗黑嘅感覺出翻嚟，做咩事？ 唔係，因為我覺得那個暗黑嚟自咧，即係無論你係對住可能係媒體啦，又或者即係而家有好多咧，可能 fashion blogger 又好，或者係一般網民都好啦。最大嘅嗰個嘅災難就係撞衫啦。是不是先？即系一定会有哇！咁应该点算咧？這个你哋系咪其实要睇好多？可能系杂志啊，睇好多 social media 啊，出席好多嗰啲 event， 就 make sure 大家啲衫唔会撞啊。 Exactly 系啦，我谂呢样嘢系要真系自己做功课啦。你一定要睇咯，你要睇下呢行啲人发生咩事啊，佢哋着紧咩衫啊，咁。同埋你，我一定會問，譬如我借衫，我會問個PR 先咯，即係究竟呢件衫有冇人著過啊？咁樣，即係著過你真係唔好俾我啦，咁樣，就算點靚都費事啦。即係除非佢個 event 可能嗰個 artist 係喺內地著嘅，咁我喺香港著，咁就 OK 咯。 即係好似地域遠啲， 地域遠啲。 大家有互聯網都好煩 嘅。佢喺美加再過一次。 真 係火星啊，好 唔好？咁樣又佢哋又唔怕喎，即係 artist 本身就咁樣就唔介意咯。 係， 除非你話真係近到啊，我上個星期香港著過，今星期再著，咁就唔得咯。 係，因為真係會尷尬，係 真係好尷尬。 係啊，網民會攞嚟比較啊嘛， 一定會拍埋一齊兩張相。 試過，即係試過個頒獎禮撞衫啊，嚇死！係真係嚇到，真係抌一聲。 咁你係現場知道？ 現場我仲要冇去添啊！ 系睇直播直播嘅时候先知 道。嗰个经理人打开我话撞衫喎，咁样。 咁点算啊？ 跟住之后即刻就冲翻 office， 即系佢有试过其他衫嘅，咁就揾就攞第二套即刻冲去会场俾佢咯。 哦， 赶得切啊！ 赶得切嘅，哇！因为佢最多，我好似嗰时系咁即系佢点解睇到系因为成班 artist 要上台嘅，个颁奖礼嚟嘅，成班 artist 逐个上台，跟住之后佢好似嗰一 part 冇上到，咁就直接即系可能攞奖先上咁样咯，咁就可以嗰一 part 就唔会喺台上面撞衫咯。 所以撞衫就系最灾难啦，撞牌子冇乜嘢噶系嘛，通常都 唔好太似咯。 系， 唔好太似咯，嗰个 look 咁就 OK 嘅，系啦系啦，都同埋唔好大牌子，通常大牌，因为通常大牌子咧，佢唔会容许一个颁奖礼或者一个 event 有两个星着佢嘅衫嘅。 哦，即系佢自己都会计划到。 系啦，佢自己都计划到嘅，系啦系啦。 OK， 咁都好，咁即系多人多对眼咯。 系咯， 嗱，头先讲过咧，即系你系揾一个 stylist 合作咧，有好多唔同嘅情况啦。我哋讲过有颁奖礼啦，咁有可能即系普通拍广告啦。演唱会方面咧，系咪又系另一种嘅挑战嚟嘅咧？ 哦，另一种境界添啊，正系，因为嗰件事系完全同你平时做嘢唔同，因为你演唱会系你筹备两三个月啦，咁但系你 event 可能一个星期就搞掂噶啦，咁嗰一个长期。作戰嘅一個大 project 咁咯，好似一個，咁同埋演唱會需要到嘅衫又好唔同啦。咁始終你因為舞台，譬如你開紅館，咁你嗰個舞台感要好足嘅時候，你好多嘢。你要諗好多嘢，因為你台，你要諗個台，你要諗啲燈，你要諗埋啲 dancer 著啲乜嘢，咁你要配合好多嘢咯，係啊。 OK。 咁所以要開會開好多次，大家成件事，即係唔係你一個人嘅事啦。演唱會係一個每一 part 都要好 完整， 係好完整嘅一樣嘢咯。 哦。 係啦，就唔係淨係衫還衫，跟住台還台，燈還燈咁， 係啦，係啦，你咪都係參與同阿軒仔軒西歐，係咪你有份參與？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但係通常呢啲有冇嗱？譬如我知道排舞咧，咁佢哋有啲係分 part 噶嘛，係。咁然之後就一個就睇曬嘅一個舞蹈總監咁算啦。係。咁如果係以 stylist 嚟計，咁會唔會分幾 team 人負責唔同嘢啊？定係通常都一個人要做曬所有嘢咁樣㗎？ 哦，嗱，睇下你睇下佢導演想你 做曬 artist 加 dancer 定係你淨係做 artist 淨係做 dancer 咁？因為我都會淨係做 dancer 嘅，有啲演唱會係啦。咁、我咁軒仔歐我就淨係做軒仔咯。 但因為軒仔歐係其實佢開頭有 pre-show 係有係 有 光亮度啊嘛。嗰班關唔關你事㗎？ 關嘅。 你覺得 Julius 降亮度易啲，定係張敬軒 易啲啊？着同一間公司借衫嘅時候，佢話：你肯定係同一個歌手，個 style 爭咁多， 咁就整嘅。 係咯， 整 降亮度係整嘅，我諗冇乜大嘅品牌 可以做到， 想試一試， 難少少，難少少， 係 啊 係 啊。 咁你嗰邊係因為 整嘅， 因為降亮度就直情我真係要喜劇元素好重咁樣。係 啊係啊係啊係。咁完全兩個 approach 咯，你 feel 到係真係好似演唱會嘅兩 part 咁樣噶嘛？係啊係啊。好笑嘅，不過好正嘅嗰個都好笑。 咁我張敬軒有冇同你溝通過？喂，我想個降亮度咧，就係點樣？因為佢係將啲最 cliché 嘅擺曬上我身度啦，將降亮度嘅時候，閃片啊、假髮啊、全部嘢， 唔係綠色啊咁樣， 最聖誕嗰啲嘢，聖誕 係啦。對於一個你即係平時追求開要和諧啊、完美啊等等，咁你 dress 一個係喜感咁重嘅角色，有冇難度咧？其實又真係， 我覺得幾好玩咯，真係好玩嘅。因為始終你仲要將一個。即系男歌手变成一个中性啦，啊、你未至于女人嘅咁样。 喺我心目中，佢已经系天后嚟噶啦。 系天后咯，系咯， 仲要请晒一班女歌手去撑。 系咯， 但我觉得好得意，系真系冇乜违和感噶。 系啊， 系啊，所以系 funny 嘅，即系成件事你同佢，即系佢会话即系轩仔都有话啊、哦，其实想件事系点样点样有啲咩尺度咁都有尺度，即系你又唔可以真系俾条裙咁样着泳衣咁样，即系嗰啲咁系咯，呢啲都会 即系都系沟通 系 咯， 都系沟通咯， 重要啦咁样。恋上便无忌讳，伴我的设计，摆布就如上帝 no， 想欢呼跟你脱轨，想牺牲给你拆毁，想献世。 香港去到演唱會咧，就嗱，除咗你要借衫之餘咧，咁有好多真係要自己落手落腳做。尤其是我諗會唔會 dancer 嗰啲，即係譬如我哋而家見啲 dancer 佢哋嗰啲，直情你唔會買到嗰件衫， 即係最起碼你唔會著出街啦。 唔係因為佢著出嚟有陣時可能一個 mascot 咁樣又有，或者真係好即係買團 feel 嘅，因為佢可能嗰 part 嘅呈現又係咁嘅，又會有咁樣。咁嗰啲就真係你要設計。 係啦。 要做曬， 係啦，咁就用到埋 fashion design 嗰我嘅 fashion design 嗰個 knowledge 咯，即係嗰樣嘢咯。因為其實 design 喺平時借衫係用到噶，但係就喺設計呢 dancer 或者舞台嗰啲服裝度用到咯。 Quick change 咧喺後面 quick change 嗰啲衫係咪 就唔使我哋 quick change 嘅？ 係 衫。你意思衫定系边个 quick change？ 即系譬如佢啲衫咧，我成日我喺度谂紧咧，即系佢有阵时可能唱到半路就已经换咗另一套啊，或者喺后台就已经三分钟要换晒成套衫啊。 系 啊，即系我睇舞台剧咧，佢啲衫系特别制造噶嘛，好多时都系。 哦，咁佢哋嗰啲都系。 哦， 都一定要，一定要， 即系特别容易解，特别容易 着。系啦，特别容易解，特别容易着，同埋你要揾啲方法着咯。可能嗰件事， 我好想知系，例如系咩？即系例如魔术贴嘅，定系？ 系啦。魔術貼好多好常用魔術貼拍紐，或者綁繩咯，綁繩就好容易解咯。譬如有啲你咪見到台上面可能一嘢就除咗，一嘢就解開咗啲嘢。咁好多時嗰啲就係、是可能真係綁繩啊，或者。或者咧試過爆衫啦，我做爆衫嗰啲啦，即係你知邊啲 同學上面， 你有冇睇阿林峰演唱會啊？佢有 Let's Get Wet 嗰個係爆噶嘛，真係，你有冇睇嗰 part？ 係啦，真係 扯爛， 係扯爛。咁你件衫係要先爆開咗先嘅，咁你一定要佢係劏開咗，係，咁你就要。嗰、那個方法就係你要車啲好 loose 嘅線落去，咁睇落件衫冇爆開，咁佢一拍就可以爆咁啊！ 我咁多年都以為嗰啲衫係真 嘅， 因為你事後喺我諗喺你面前歪爛一件100% 純棉嘅衫啊！睇下幾難啊！ 搞錯啊！興過咁 係唔得嘅，真係歪唔爛嘅，你唔好咁啊！ 因為佢哋通常呢個 part 都係 show 肌肉噶嘛，我以為即係又試試自己臂力幾強，你睇下寫咗死啦！呢、這個就等於話俾我聽，原來呢個世界上冇聖誕老人一樣咁攰。這個世界太乾旱，只等一個浪，熱情就缺乏。在脸庞，期待释放，脉搏跳多几趟，由身体的狂流，终于滚胜地流。成日都會講咧，就係、是、無論拍 MV 又好啊，做咩都好啊，都不斷俾人 cut budget 噶嘛。我哋話，我想問有冇成日啲人咧同你講平啲啊，平啲啊？ 有啦，尤其是呢一年咯，呢半年咯，尤其是更加啦，即係呢個係咯。咁所以有啊，一定有。 但係啲 dancer 啲衫嗰啲 cut 卡其實成本都高噶喎，因為又要設計又車， 所以盡量可能。點講呢，即可能盡量譬如用一個平少少方式做囉，即可能嗰啲 detail 就冇咁多㗎啦，咁預咗㗎啦呢啲，用一個平嘅方式，即睇餸食飯囉，係囉係囉係囉，平嘅方式去做到嗰個效果囉，係囉係囉係囉。 你有冇啲特別自己偏好嘅顏色㗎？ 哦，顏色啊有噶，我好中意啲幻彩啊或者彩虹色嘅，跟住所以阿軒仔成日都話一見到啲幻彩嗰啲色咧就話係我嘅顏色咁樣咯，即係呢個係我係每次見到啲譬如。我唔識講，即係幻彩嗰啲，譬如呢啲啊，好中意啲有銀底嗰啲色啊，嗰啲咯， 即係自帶閃粉嘅感覺。 係唔係銀啊，銀底啊，幻彩嗰啲色咯，即係好顏色上啊。但你話好唔好擺喺衫度，又另一回事啦。但係啲 sharp 啲嘅 color 咯。 係，即係你見啊，許廷鏗佢concert 咪有套黃色嘅西裝嘅。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嗰啲 係 啊 係 啊係啊， 係啊， 開心咯，開心啲嘅。 我見到有一台林峰佢著都係嗰隻藍色都係，係係係啊，所以我覺得你犀利，你能夠將呢啲色又你又知道個 artist 又 carry 得到， 係啦，即係要佢 carry 到咯，襯到佢咯，係啊係啊。 冇咁許廷鏗呢一套咧，即係出現喺專輯嗰個衣櫃入邊呢一套呢只， 即係粉紅色，然之後有個 sharp 黃色嘅。 佢平時少啲啊嘛，咁所以專輯可以著下呢啲咯，係啊係啊，開心啲咯，因為佢呢個專輯都係講。一啲即成個 concept 都好開心啊嘛，講翻佢自己咁，所以係可以嘅。 嗯，係啦，咁樣啊，咁所以呢啲就係又可以帶到個 artist 又踏出少少 comfort zone。係 啊， 係 啊，係啊，係。 喂，咁嚟緊喺今年咧，有 concert 有冇一啲係project 你都會你會參與啊？會唔會專輯又好，或者係show 啊等等嘅時候？ 如果嚟緊最近嘅 show 就係張衛健咯，演唱會。 哦 ，OK， 係 係，佢喺澳門咯，嚟緊二月尾，係啦係啦。咁做 dancer 派嘅， 好執著 爆啦今次，唔爆啦今次。 其實都唔係好多男歌手爆嘅衫，即係又係一個 concert 咁樣。 係啦 ，concert 咯。如果你話 show 嘅就係咯，係 啊。喂，今日要多謝曬 Constance 啦，係啦。咁啊，所以你下次如果你見到可能你睇 concert 嘅時候，佢哋今日啲衫好靓啊！要多谢我哋嘅 stylist Constance 咁样吓，你知道系佢啦。话睇 MV 嘅时候见到一个 credit， 你就知道哦。咁你就知道哦，佢系做啲咩嘢嘅咧？咁样喂，咁啊，预祝你嚟紧张卫健个 show， good show。 好 ，OK， 今日多谢你 ，thank you。 又话因应疫情，政府可以用作隔离的酒店已经有准备，一定不会在民居隔离。 新型肺炎疫情持续，国家交通部表示，由上个月十号至到寻日，使用铁路、道路、水路、民航的春运人次有13亿，比去年同期下跌超过30%。交通运输部、发改委、卫健委、铁路局等寻日制定春节之后疫情防控和交通运输保障工作，明确对湖北省以外的其他地区有序逐渐恢复已暂停运营的交通运输服务，不得禁止其他地区交通运输工具通行。另外，各地大专院校、中小学、幼儿园在春节假期完结之后未有开学日期。新华社引述教育部指，各地将会按学校正常教学计划积极提供免费线上课程，但提醒各级的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等，在原本正式开学日之前不要提前开始新学期课程网上教学。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此外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几阵雨，吹和缓的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和有微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82点，升325点，总成交金额129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83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89点，升3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3蚊，升13蚊；阿里巴巴213.2，升8.2；美团点评100.9，升1.4；中国平安89.4，升1.8；小米集团12.54，升5.2；建设银行6.1，升9仙；盈富基金26.85，升3.5；银河娱乐52蚊，跌1.1；友邦保险79.25，升7.5。华夏沪深342.6，升1.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9，英镑10.068，瑞士法郎8.02，澳元5.218，加元5.849，新西兰元5.024，欧元8.5864。每百日元对港元7.1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46。日经平均指数报23084点，升112点。港金现价报14575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1.7美元，卖出1572.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伟业街临时足球场是车多，龙尾过了茶果岭天后庙。另外敬业街去成业街都是车多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东铁线的罗湖站和落马洲站现在都是暂时关闭了，来往红磡至上水站的列车服务就维持正常。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显学油站去九龙、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去深水湾和荃湾路晋升工厂大厦去九龙。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洗车、打蜡、做家务都是体能活动，可以促进健康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作曲有冯允谦自己填词，由林宝。歌曲名称叫做《爱是机魔人之吻》，讲嘅系无论喺几冻嘅地方，只有爱嘅喺身边呢。整个地方即刻温暖到好似有温室效应咁啊！ 苏动华语乐坛， 今日同我哋连线嘅地方系台北。 苏动音乐华语音乐连线，今日要去台北。咁然之后咧，头先同兔兔讲话，我好中意咧呢一种好标准嘅台湾嘅歌曲啊，因为你听个名字已经知道首歌讲紧啲乜嘢啦。我哋先欢迎兔兔先，兔兔你好， 你好，小男朋友大家好。 系啦，咁啊，兔兔想同我哋介绍嘅嗰首歌咧，系嚟自，因为我谂其实都算系台湾嘅一位独立女歌手啦，佢叫做吴培雅嘅呢一首作品，嗰曲名称叫做《懒懒散散地待在家》。系啦，即系我嘅意思就系好白无聊赖地咧，匿埋喺屋企咁样。哇！我都话先啊，一讲个歌名，其实已经知道首歌讲紧啲乜嘢啦，同埋嗰个风格咧，都系我哋即系觉得好标准嘅台湾小清新啦咁样。所以问下兔兔先，即系呢首歌好吸引你嘅地方系边度咧？ 跟你一样，尤其是我们出社会工作了嘛，一到五要工作，六日就很想要懒懒散散的待在家，我不想要出门。 咁不如又问一下，即我知兔兔咧，其实同呢、這首歌嘅女歌手啦，吴培雅咧都系好熟噶，可唔可以简单介绍下呢一首歌嗰个创作嘅背景俾我哋识下先？ 其实跟 Tia 是算是认识还蛮久的朋友的，然后他最近。就是也发了一张新的专辑，那他有一个称号叫做浇花系歌手。然后为什么叫做浇花系呢？是因为皮亚觉得他的歌、他的音乐跟人都很像水，看起来很不重要，但是却是每天都要喝的，所以他就是说他自封一个称号叫做就是浇花系歌手。那他其实常常会用很独特的视角，然后用很轻快很幽默的方式去写下生活百感，然后也被陈升收为女弟子。他是陈升最近这几年的带的一个女弟子这样子，然后还被陈升说她是女版的林强这样子。那这首歌其实它并不是说大家都要每天在家里耍废啊，然后什么都不做。它其实这首歌最主要的用意是希望大家在忙碌之余，都想要给自己一些空间。然后其实偶尔适度的放空你自己的感受，不管是内心的感受啊，或者是五感的感受力啊，它才会慢慢烦恼最大，才不会纠结在一些小细节或者是钻牛角尖。那其实在放空的这个过程中会让你成长。 刚才听到兔兔介绍吴培雅这一位女歌手，我觉得很得意的，因为她自封了一个称号给自己，就是叫做林花系的女歌手。即为什么叫林花呢？就是因为我们可能每一天觉得水或者觉得生长当中，你不是觉得林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来的，但是对于一朵花来讲，又或者当你很缺乏水分的时候，你会觉得林花这个动作其实救了一朵花，那同一时间你又觉得其实水是真的很紧要的一样东西嘛。所以她想做一个即可能是最唔俾人留意得嚟，但系其实喺生活当中咧最不可或缺嘅嗰种嘅女歌手。咁头先咧，兔兔都介绍咗咧，其实吴培雅同一时间都系陈星啦。我谂咧呢位就系、是香港听众比较熟悉嘅一位歌手，陈星呢几年收嘅一位女徒弟嚟嘅。咁都希望咧，即系可以可能喺民谣方面啦、民歌方面啦，系可以俾到更加多嘅一啲嘅发挥嘅空间俾阿吴培雅自己去创作嘅咁样。咁呢一首歌咧，我头先都讲啦，真系香港人眼中啦，好经典或者系好典型嘅嗰种嘅台湾小清新嘅作品。 懒懒散散的待在家，在家。夜色昏黄，傍晚渐凉，我躺在沙发上，身体灵魂日剧跟思绪都搁在一旁，一步一步比悲伤更悲伤。说着简单，做着困难，我。没什么方向，关心焦虑忙碌的自己暂时被遗忘，也没有什么被放在心上。我的今天连一件事都还没做，也许明天会后悔今天这样活，但是至少今天让我选择我想要怎么过。我的今天连一 件事都还没做，也许明天起罪恶感会找上我，但是至少现在让我挥霍的度过。我只想懒懒散散的待在家，不要管我要干嘛。 系啦，冇错啦。咁头先兔兔都讲到话，其实呢首歌唔系话叫大家日日喺屋企无所事事、冇乜建设咁样，而系讲紧其实当我哋平时生活咧，尤其是翻工嘅时候咧，即系会将自己掹得好紧，好似一条橡筋掹得好紧咁样咧。反而假期嘅时候，尝试放松少少，咁咧就好似呢首歌名咁啊，懒懒闲闲咁样踎喺屋企咁嘅状态咧，反而系会令到你咧会有翻多一少少能量去进行下一次嘅冲刺嘅咁样。咁呢一首歌咧，我又想问多少？少淘淘一样嘢就系佢个 M V 好得意嘅，佢个 M V 系用咗一个直播，我唔知道大家而家有冇睇一啲咧其实一个手机打洞咁样嘅一个format 嚟噶嘛。咁其实佢个 M V 嘅拍摄咧都系用咗呢一种画面，我觉得几得意噶。问下淘淘咧，即系嗰个故事又系点样嘅咧？ 这样的灵感是回归到说，他其实想要把大家放在一个会让你很放松的地方。那其实什么地方会让你觉得最放松呢？就是在家里。就是在家里的地方，然后他就是透过这样子很可爱的方式，因为他其实也还蛮常用直播来跟网友们啊，或者是跟歌迷朋友们去做互动。那在家的部分，他其实也有接受过访问，说：“哎，你在家是哪里让你觉得最舒服？”然后他就完全毫不考虑的说：“我的床最舒服。”他就是想要营造一个在家里然后很舒服的空间，然后让。大家更能够去 catch 到这首歌所要传达的一些理念。 嗯，唔知道大家听呢首歌有冇呢种感觉啦？头先兔兔就讲到话咧，其实梅雅佢就系希望可以带到最舒服嘅感觉俾大家。咁喺你屋企最舒服嘅边度？ 就是你张床。于是乎可能成个 MV 拍摄嘅感觉咧，都系好似喺佢坐喺张床度同你倾偈咁样嘅一个感觉嘅。咁希望大家都真系可能好繁忙嘅日常嘅工作当中咧，听完呢首歌之后，感觉到少少嘅放松。今日多谢晒兔兔介绍咗吴培雅嘅呢一首《懒懒散散地待在家》，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听说你要去的地方都是阴天，为什么你留给我的都是黑夜？在爱情的道路上，你是陌生女人，然而我只是你不在乎的囚徒。那些呢喃的话你就别再说，只想要拥着你的黑发，默默地守着你直到天明。也许你还可以记得那一天。 我哋头先讲嘅陈星啊，而女星就系 Pia 吴培雅嘅声音。头先话陈星呢几年嘅一位嘅弟子啦，就系我哋今日兔兔介绍嘅呢位台湾嘅音乐人吴培雅。呢首都系咧三年前到啦，佢哋嘅合唱嘅作品嚟嘅。 回忆还给你，至少我心中的恨就不能再有我。我没有办法像他一样一边离开我，只想你别在许诺的时候还要想着我，只能在回忆的秋老之中在黑夜的寂寥之中。

在湖北武汉日前交付解放军的火神山医院，今朝早正式开始接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确诊患者。一批由武汉市定点医院转送而来的患者，上午九点半在军队医护人员陪同下进入火神山医院病房。部分身体虚弱需要坐轮椅或者是卧床的病人被推入病房。每间病房有两张病床，有独立洗手间，亦都有空气净化消毒机。除了火神山医院，另一间在武汉紧急兴建应对疫情的雷神山医院已经九成完工，七座宿舍楼的主体结构已经全部完成，正是安装内部设备。医院听日交付军方，可以容纳1600张病床、2000几名医护人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微雨。听日气温介乎15至18度，吹和缓的东北风。听日东风增强，展望星期四风势仍然颇大，同埋有微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75点，升319点，总成交金额135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83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89点，升31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3元，升13元；阿里巴巴213.2，升8.2；中国平安89.4，升1.8；美团点评101元，升1.5；小米集团12.54，升0.2；建设银行6.08，升7仙；盈富基金26.85，升3.5；银河娱乐51.9，跌1.2；友邦保险79.25，升7.5；华夏沪深342.6，升1.9。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9，日元109.05，瑞士法郎0.969，澳元0.673，加元1.328，新西兰元0.648，人民币6.992，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06。日经平均指数报23084点，升112点。港金现价报14560元，跌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9.46美元，卖出1570.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公共交通安排先啦。咁啊，铁路方面咧，东铁线嘅罗湖落马洲站咧就已经系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不过咧，来往红磡至上水站嘅列车服务系维持正常嘅。隧道方面咧，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喺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龙尾近住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噶。一般的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区咧渡船街天桥去红隧方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果栏附近。土瓜湾那边咧，因为仲系有沙中线工程，咁所以龙浦道、码头围道、志江街、靠背垄道，仲有天光道咧，继续有啲临时嘅封路改道安排噶。新界方面咧，西贡公路近住鹿尾村路，因为有工程啦，咁啊部分行车线受到阻碍。鹿尾村路一带咧，而家就比较多车嘅。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葛亮红行人桥面来回、荃湾路晋升工厂大厦去九龙，同埋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荃湾。最后，环保署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啊，因为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的司机发出告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雇主必须在雇员入职前讲清楚聘用的条件，同订立公平合理的合约条款。 包括双方同意的薪酬和离职通知期，雇员亦要主动问清楚合约内容，完全同意和看清楚先好签署。如有查询，可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饮食咧，亦都需要注意嘅。有可能被动物分泌物或者系排泄物污染嘅食物咧，都系高危，一定要洗干净、去皮或者系煮熟就最安全。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教授， 外游回港有呼吸道病征或者系发烧，要主动讲自己去过边度，同埋咧系有冇接触过动物。呢啲好似好个人嘅细节咧，对于防止疫情嘅扩散咧系十分重要。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就嘅4:42，升半钟之后咧就揾嚟有三首嘅作品，全部都系近年都好兴嘅啦，就系、是、一啲同外国嘅音乐人 crossover 嘅作品嚟噶。先揾嚟嘅有钟舒曼，升呢度嘅派台作品咧就系揾嚟有韩国嘅音乐人一齐喺度创作嘅，亦都系属于一个新嘅 music label 嘅作品。名称叫做 All for You。至于今日都新收到一位嘅新人嘅派台嘅 single， 同样系韩国嘅音乐人创作嘅作品。

给你全部预计之外，更好又分享几句悲哀，实在世上只得一个，需夸张对待，全情全人爱全没大概。 嚟到阿琼嘅部分，听新歌啊吓！第一首间有内地歌手合唱嘅呢首作品，有薛之谦同埋刘惜君合唱。 我没有那么想你，那只是偶尔醉意会催人提起。问你在哪里，来聊。表我心意， 这首歌想讲的是两个人分手之后都想表达内心的 对方的在乎。如果放在香港的话呢，很简单的，主动问一下对方，哎，够不够口罩啊？不够我有啊。 三年会累积一望无际，在站里却旧的心里，我当年扶着记离开了你，我骗过了自己忘了你， 我当 曾经 爱上的你， 我记得那草坪， 记得你的草坪，高楼耸起， 在朝一中一起， 我快要为 人你消息， 你在哪里？ 我叫他用沉默来代替， 我没有那么爱你，请你别突然靠近，抓住你权利，拥抱就可以来聊表我心意， 我没有那么想你，我只是在你怀里多用点力气，你不必太在意，等我聊表心意。 我怎么那么爱你，我还是抵抗不了你的声音，我必须控制自己，别疯狂的找你。怎么能不恨你，因为爱恨在一起才能远离你，不然只爱着你，我怎么舍得离开你。 薛之谦和刘惜君合唱的这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聊表心意》。讲是通过很简单的问候，想去掩饰自己内心对对方很澎湃的感情，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过去的很多回忆都涌上心头，你会发现原来记得一些事情放不下过去呢，成为将你人生最大的包袱。 黄昏宣告着今天已死亡，淡去的光阴是我的战场，终于在热络的时期，我很喜欢你的他， 最新作品那个名称叫做元日，讲的是一日完结的时候，希望我们都可以摆低心中的遗憾和不安，而一些不应该记得的人呢，就忘记去吧。 他可以放空自己，想留点时间让我们再说说话，拿出破绽百出的心胸宽大，你不忘调侃自己不够好，却总是有人为你牵挂， 这样不强壮。 元日结束今日的骚动音乐，听下午三点骚动音乐继续会在香港电台陪伴大家，记得戴口罩做好个人卫生啦。